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是我多嘴了，不过没事，小刚早就习惯了这些。 真没想到，大师竟然是天恒的叔叔。 你们一定很奇怪，为什么秦明会来这里？其实很简单，他也曾经和你们一样，是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而且还是曾经最出色的学员，史莱克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慕白、小三、小五，你们不久前破掉的最快30级记录，就是秦明保持的。 各位学弟学妹，你们好，弗兰德老师，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发展的比以前更好了。 哎呀，好什么好，他们这些孩子将是学院的最后一批学员了。 难道学院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事实就是如此，也没什么好掩盖的。而且我们也累了，随着年纪增大，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冲力。等他们这些孩子毕业后，我想我们也可以去过一些属于自己的生活。秦明，你教的那些学员都很不错，每个都算得上精英。 不是我教的好，而是那些孩子本身就有着极好的天赋和出身，也不是我有吸引力能够教导他们，而是我们学院拥有足够吸引他们的东西。 哦，这么说，你在一家学院任教了？ 弗兰德老师，我现在在天斗皇家学院任教，黄豆战队这七个孩子都是天斗皇家学院最出色的弟子，这次带他们出来算是一次历练，正好也顺便回来看看咱们史莱克学院。没想到刚来两天，学弟学妹们就送给了我一份大礼。 一看到你，我对这场斗魂就放心了。好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到我们住的酒店去吧，这么多年没见，我们聊聊。 好， 史莱克学院的条件我再清楚不过了，以学院那样的条件竟然能培养出这些天才魂师，眼前的史莱克七怪比天斗皇家学院培养出来的黄豆战队七名学员更加年轻，也更加出色。 慕白，你带大家先去把积分结算了，然后赶快回来。好，无忌、秦明，我们走吧。 原来我已经这么厉害了，连天斗皇家学院的精英都打不过我。 嘿嘿，我果然是个天才。 天才个头啊，黄豆战队是你打败的吗？那是小三厉害，要是靠你，我们恐怕早就让人家打得屁滚尿流了。 嘿嘿嘿，戴老大，话可不能这么说，大师不是说过吗，我们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功劳。小三是厉害，可我胖子也有两下子吧。不过三哥，兄弟谢了。 你谢小三什么？ 我胖子虽然不聪明，但也绝对不是傻子。小三面对对手那盾牌攻击的时候，始终不肯使用奥斯卡的蘑菇肠飞起来闪躲，那是因为我和奥斯卡还有蓉蓉在后面，否则的话他只要轻松飞起来，那两只玄武龟能有什么作为啊？ 你刚不是说过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总不能出卖队友吧？大家都是自己人，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要是我出现了破绽，你不也一样会帮我顶住吗？大老大，我们走吧，领取积分换斗魂级别后早点回去。哦，对了，刚才秦明学长说的天斗皇家学院是一座什么样的学院啊？ 小三，你不是吧？连天斗皇家学院都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啊。 啊，我也不知道。难道他们很有名吗？ 那岂是有名二字就能解释的？天斗皇家学院是天斗帝国皇室所创立，历届天斗皇家学院的院长都是由天斗帝国帝王兼任的。你说有没有名？在天斗帝国，天斗皇家学院是最大的一所高级魂师学院，各种设施之完备无法想象。当初要不是被咱们史莱克学院录取，说不定我也去那里了。 只可惜天斗学院本身虽好， 但他的皇室背景却给学院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天斗皇家学院收学员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学员必须有贵族头衔，令许多出色的平民学员无法加入其中。也正是因为学员皆为贵族，才导致设施完备、师资力量强大的天斗皇家学院虽然始终占着天斗第一学院的名头，但从里面出来的著名魂师却并不多见。 戴老大、唐三，你们看秦明学长现在有多少级？ 看秦学长的样子应该也就是三十多岁，学院之前的记录是14岁30级，比你还要早2个月。这样看来，现在秦学长至少应该有50级了吧？30岁出头就已经50级以上，果然强悍，难怪能成为天斗皇家学院的教师。 我看不然，50级成为一名高级魂师学院的老师，固然没什么问题，但你们要注意，秦明学长可是带队黄豆战队的，那么他在天斗皇家学院就必然有着很高的地位，没有实力做保证怎么可能？我看他就算没有60级，恐怕也差不了多少了。 好了，我们走吧，想知道秦明学长多少级回去问问不就行了，何必在这里猜来猜去的。 一个月的斗魂终于结束了，击败黄豆战队，史莱克七怪获得了团战斗魂28场全胜的战绩。这么多场斗魂进行之后，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积分有些好奇，还有奖金，这些也是在今天统一发放的。还没等七人去专门计算积分的地方，那位敖主管就已经主动来到了他们面前，将七人请到了一个高级魂师专用的积分兑换处。敖主管此时一脸的春风得意，史莱克七怪战胜黄豆战队，不但避免了索托大斗魂场的损失，还令大斗魂场大赚了一笔。对眼前这些极其出色的魂师，索托大斗魂场当然不会吝啬。敖主管将一张黑色的卡片递给史莱克七怪战队队长戴沐白。 哎呀，这是大斗魂场答应你们领队先生的10000金魂币，这张黑卡在陆地所有钱庄通用，可以直接兑换相应的数额。 敖主管，现在可以给我们计算积分了吧？我们也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 敖主管分外客气，赶忙示意旁边的工作人员对史莱克七怪这一个月以来的斗魂积分进行计算。今日这场团战斗魂，他清晰地看在眼中。唐三固然出色，但他更看重的却是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要知道，在魂师中出现武魂融合技的情况极其少见，一旦两人的实力增强到一定程度，那么武魂融合技就将是逆天的存在。对于拥有这样潜力的年轻魂师，大斗魂场是绝对要拉拢的。所以对戴沐白，这位敖主管更是增加了几分客气。他已经想好，等到下个月史莱克奇怪再来参加斗魂的时候，一定对他们格外关照，尽可能地笼络这些实力强悍的年轻人。可他又怎么会知道这是史莱克七怪在索托大斗魂场的最后一场斗魂？很快，计算结果已经出来了。工作人员拿着计算表格道：“ 邪眸白虎，目前总积分为2491分，斗魂徽章提升至银斗魂级别。这是你的银斗魂徽章，这张黑卡里面是所有连胜场次获得的金币奖励，香肠专卖。”目前总积分为1879分，斗魂徽章提升至银斗魂级别。千手修罗，月初积分为2，本月获得积分总计5565分，目前总积分为5567分，斗魂徽章提升至金斗魂级别。 别说唐三和史莱克七怪，就连一旁站着的敖主管听到5567分这个数字的时候，也不禁呆住了。在他的记忆中，还从未有过一名铁斗魂魂师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获得如此多的积分，竟然直接从铁斗魂跳到了需要5000积分才能够达到的金斗魂。 如此情况，别说是索托大斗魂场，甚至在整个大陆所有大斗魂场上也从未出现过。接过沉甸甸的金斗魂徽章，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一个月的努力终究是没有白费。 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三哥这一下弄了个金斗魂徽章，那我们以后再参加团战斗魂，岂不是要和金斗魂级别的团队作战了吗？我们怎么打得过呀？一个银斗魂级别的黄斗战队都已经是险胜了。 啊，对啊。 看来积分一下拿得太多，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我想你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各位，别说是金斗魂级别，哪怕是银斗魂级别的队伍，恐怕你们也很难遇到，除非再出现一个黄斗战队。 为什么？ 一般来说啊，获得积分都是循序渐进，连胜是很难达到的。像你们这样快速获得积分的情况，我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按照正常情况，30级的魂师中也只会出现铁斗魂和铜斗魂，根本就不会出现银斗魂的存在。只有到了40级以上，随着实力增加，自身武魂的优势展现出来，在同级别中拥有一定优势，积分才会快速增加，提升到银斗魂甚至更高级别的金斗魂。像你们这样30级就达到金斗魂战队，我连听都没听过。星罗帝国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反正咱们天斗帝国所有大斗魂场都再没有第二支30级的金斗魂战队了。哎，哪怕是30级的银斗魂战队，恐怕也不会超过5支，而且也很难有比黄斗战队再强的团队了。所以你们完全可以认为在同级别中你们是最强的。 没有对手，史莱克七怪都笑了。作为魂师，谁不希望自己的实力强大呢？一个共同的声音出现在他们心中，史莱克七怪是金斗魂战队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